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动作巨星李连杰大银幕上的精彩角色，又点只得古装的黄飞鸿一个？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黄飞鸿九二之龙行天下，李连杰穿上时装拜会在洛杉矶宝芝林的师傅，沿途用真功夫打不平。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25日新增13074宗确诊，再多201人染疫离世。 林郑月娥称已向中央提出委派另一批内地中医专家来港支援抗疫。 当局发现一宗快速测试情报怀疑刻意虚报，交警方跟进。 北韩官媒证实周四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金正恩直接指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星期五的朝头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政府过去在院舍那里派外展队去帮一些长者打针，都是打科兴疫苗的。近日有报道就说社署回复一些院舍就打算安排伏必泰疫苗的外展接种服务。见到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都提到说会同一些负责外展接种的机构商议，是不是可以解决到一些运送啊等等的一些问题的。社署都讲到话，为了方便一些有需要的院友，正是同医疗团队是筹划提供伏必泰疫苗的外展接种服务，希望可以短期内就完成这个外展接种队的。当中其实如果真的要在院舍打伏必泰疫苗上门打的话，涉及什么困难呢？一直是因为一些什么原因你做不到呢？在院舍的外展接种多了伏必泰这个选择的话，院舍的接种率又会不会是进一步提升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会不会你都是院舍的代表职员或者家属的话都可以讲一下的。18723，电话旁边就有盈健医疗医务总监邝建雄医生。早晨。 早晨啊，罗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邝医生，可不可以讲一下，譬如以你们的医疗团队来讲，是不是过往都有去院舍那里打科兴，亦都有试过上门去不同地方打伏必泰的？ 我哋个医护集团里面呢，其实都为咗过百间嘅院舍呢去打科兴㗎喇。咁其实成个接种嗰、那个即係服务嚟讲呢，我哋由社区服务中心啦，一啲嘅医疗团队，即係我哋嘅一啲嘅社区嘅服务啦，咁另外就係疫苗车啦，咁其实都一路储緊一啲经验去帮手去院舍度打㗎。 疫苗车就係有打伏必泰嘅，係咪？ 其實伏必泰科興我哋都有打。 OK， 可唔可以講下譬如而家即係社署都話即係籌劃緊啦，同啲醫療團隊去傾緊，係咪可以伏必泰都可以外展去院舍嗰度接種？有冇同你哋傾過咧？又 佢哋就暫時未同我哋傾過。咁但係即係以我哋經驗嚟講，你話喺社署喺老人院裏面打伏必泰就絕對冇問題嘅。 嗰、那個難度係喺邊度？即係過往好似一路都未做到但你頭先就話應該就冇乜大問題嘅，咁可能會涉及一啲乜嘢嘅難度呢？如果真係要做嘅話又？ 我睇到嘅最主要其實係個需求問題啦。我哋同好多公公婆婆傾偈嘅時候呢，好多公公婆婆其實都好擔心伏必泰個副作用，同埋即係佢對伏必泰係有一個誤解嘅，即係佢哋覺得打完就好唔舒服啊，會即係可能會死啊，會成咁樣。 咁變咗其實佢哋你問佢打科興唔打伏必泰，佢哋好多時都打緊科興。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真係一個技術上嘅問題嘅，因為喺打伏必泰嘅期間，其實佢需要要儲存啦。而家好啲㗎啦，而家即係個規矩已經放寬咗好多。咁但係佢始終都要去稀釋，咁稀釋要即係一個技術啦。咁另外就係佢而家係一支一支伏必泰，佢可以稀釋七支針去打。咁但係有時院舍個公公婆婆佢哋打針嗰個數目未必一定係七嘅倍數嘅，咁所以喺某程度上會造成一啲浪費嘅。 嗯，嗱，逐樣講，我想知，譬如你之前話喺流動接種車嗰度都有係打個伏必泰嘅，同喺院舍嘅環境做，係咪難度係一模一樣嘅咧？ 其實喺院舍我可以咁講啦，咁多個場地裏面，院舍係最高難度嘅。 嗯。 因為佢嘅地方細，或者即可能有大有細啦，地方唔係話真係咁即係乾淨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要一個即比較特定啲嘅地方去稀釋個伏必泰。咁我哋而家所嘅做法呢，其實就同喺疫苗車裏面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本身而家就未有即係伏必泰嘅即係外展啦。咁我哋喺上面打科興呢，其實我哋都係喺個手推車上面，我哋清潔晒做晒所有嘢之後呢，我哋就唔係等啲老人家出嚟去打嘅，我哋就直接推架車入去佢哋嘅床邊度打。咁然之後就打完之後就等老人院嘅院舍職員呢去幫我哋看，咁我哋先再做其他。咁所以其實個難度上面呢係會有少少同喺出面打係有少少唔同㗎。 嗯，頭先你話即係涉及到稀釋啦，都講到話院舍嘅大細嘅乾淨嘅問題呢，大同細係真係爭咁遠嘅咩？即係細嘅院舍基本上係咪做唔到稀釋呢個動作嘅呢，喺院舍入面？ 其實唔係，即係佢只要俾到一個地方我去清潔咗去做稀釋就冇問題。咁但係因為細嘅院舍呢，基本上個人手嘅問題啦，同埋嗰個嘅營運上面呢的確係唔夠人手㗎而家。咁所以佢要 handle 我哋嘅 request 啊，或者 handle 我哋即係一啲嘅安排啊，或者需求呢，其實佢哋係比較難啲嘅。 嗯，可唔可以講下成個過程？其實即係譬如以伏必泰嘅疫苗要去到院舍嗰度打之前咧，係咪要喺一啲疫苗接種中心度拎喺個雪櫃度拎出嚟？成個過程係點啦？稀釋嘅頭先又可以喺院舍嗰度做啦，咁但係亦都要嗰個温度啊，個雪藏係要一啲雪櫃去做嘅嘛？可唔可以講成個過程？其實係要點樣拎出嚟？點樣去到院舍嗰度打咧？ 喺疫苗車同埋即係疫苗中心裏面，同埋喺老人院係唔同嘅。咁我哋話當我哋去即係收到而家嗰個 request 啦，即係話老人院想打啦咁樣，咁佢會 contact 我哋，咁我哋就會同佢做一個評估。咁我哋上去做咗評估之後，我哋知道咗有幾多針呢，我哋就會直接去衛生署度就去訂針嘅。咁衛生署呢就會安排呢個針隊呢，即係嗰個運輸嗰個部分呢，就會直接將啲針送落去老人院。因為社署都好㗎，咁社署其實而家為咗即係呢件事呢，其實佢都撥咗資源呢落去俾一啲老人院呢，係佢要等一啲即係 medical grade 嘅雪櫃，或者去重新買過一啲家用嘅雪櫃呢去儲存呢啲疫苗嘅。咁我哋去到之前呢，其實我哋就會 check 返個雪櫃究竟係咪合乎要格，咁同埋佢哋嗰個温度究竟有冇即係我哋叫 out range 啦，即係因為佢要喺二至八度裏面去儲存嘅。咁如果冇嘅話呢，咁其實呢個疫苗就可以打得㗎啦。咁、 okay. 我哋攞個疫苗出嚟對好晒之後呢，咁我哋嘅姑娘呢就會係即係開始稀釋啦。咁稀釋嘅時候呢，稀釋完之後我哋可以等六個鐘頭然後去打。咁其實有晒足夠嘅時間俾我哋去打嘅，因為我哋即刻稀釋即刻打嘅。 嗯，六個鐘夠晒一間院舍打晒咁多個長者㗎啦，應該就 夠晒㗎啦，夠晒。咁同埋如果真係譬如發覺我哋有啲院舍好大，譬如可能我做過最大嘅有一間四百幾人嘅，咁我哋要分上下晝，咁我哋咪稀釋咗一半先咯。咁然後下晝我哋咪稀釋埋下半，咁我哋係咁樣去調節翻。 OK， 頭先你提到一點咧，就話個人數問題，即係可能啲長者未必係七嘅倍數，因為你一支伏必泰可以即係稀釋之後可以變成七支去打啊嘛。未必係七嘅倍數，咁點啊？即係有啲浪費咗就點處理咧？未必係七嘅倍數，好容易，未必係七嘅倍數嘅啫喎又。 嗱呢啲就真係冇辦法㗎啦。咁我哋可能到時就會即係再即場揾人咯，嚇，即係盡量希望揾到佢。 意思係。 即因為咧，有時去做評估嘅時候咧，我話佢唔得啦。咁其實又或者佢做完個評估之後，佢嘅家屬係真係唔肯嘅。 咁但係喺嗰一刻嘅意願可能係一兩禮拜前嘅意願嚟㗎嘛。咁、 嗯、 所以如果真係發覺我哋去有針定嘅話呢，其實我哋都會去再揾一啲啊，會唔會係當時入咗院冇做評估啊，或者可能當時佢話唔肯打，但係到後尾佢而家又肯打，即係我哋會再做一啲嘢，希望盡量令到嗰個資源上面可以用得最準咯。 嗯，有冇話一間院舍其實最少最少要幾多少人係願意打伏必泰，你先至會可以做到一個上門去院舍嗰度打呢？ 其實呢就即係當然啦，你問我哋資源分配角度嚟講，即係越即係有一定嘅人數打係最好嘅。咁但係以而家香港嘅情況嚟講，其實我哋都冇計咁多㗎啦。即係總之佢話打嘅，咁我哋就盡量希望打。咁但係平衡翻兩方面啦，即係因為如果佢話即係得一個打兩個打，咁我哋派一隊上去，咁其實資源都係浪費嘅。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都會係定期上去咯。即係譬如講緊兩禮拜、三個禮拜，咁我哋就會上去一次。咁希望就可以cover 到佢哋，譬如病咗中咗 COVID 冇打嘅，又或者係夠期打第二針嘅，或者係以前反對。但系而家又想打嘅嗰啲，咁尽量吸纳到嘅，我哋尽量吸纳，希望喺短时间里边去即系增加真系个覆盖率咯。 嗯，我想知道做一啲稀释，例如伏必泰疫苗呢啲工作咧，系咪话一定要有药剂师系进行，定系唔需要嘅？可以系普通护士都得嘅。 其实药剂师啦，姑娘啦，即系注册护士啦，或者医生都 OK 嘅。 即係是但一樣都得㗎，頭先你講 嘅是但一樣都得嘅。 OK。嗱，另外我就想問，因為而家譬如見到社聯啦，同埋一啲醫學組織都合作咧，上門為一啲唔係院舍啦，淨係住喺屋企嘅一啲長者或者殘疾人士行動不便嘅，咁啊打科興疫苗啦。理論上可唔可以呢一類嘅家居嘅行動不便人士都可以上門幫佢哋打埋伏必泰咧？又 其實就要處理伏必泰嗰個儲存情況啦。嗱，如果係譬如上門去打嘅話咧。佢要解決個問題就係解決嗰個真係溫度，因為我哋喺老人院裏面呢你係有個雪櫃度㗎嘛。 嗯。 咁但係如果佢呢啲咁樣嘅即係上門嘅服務呢，佢哋嗰個雪櫃，即係所謂個雪櫃仔呢，其實係一個流動嘅，即係可能啲流動嘅雪櫃箱咁樣。咁個溫度控制一定要好啦。咁同埋佢即場要稀釋，咁佢就六個鐘頭裏面佢要搵人打曬佢。咁佢就唔可以一次過囉。咁、那個時間性上面係會用耐咗嘅。咁、 嗯、 但係對於一啲即係行動不便嘅老人家打唔到嘅呢、這個的確都係可以幫到佢哋嘅。 OK， 整體嚟講，今次如果話社署即係嚟緊係去一啲院舍嗰度可以提供埋打伏必泰啦，醫療團隊你哋評估你哋嘅人手仲夠唔夠？ 其實 OK 嘅，即係如果佢打伏必泰嘅話，我哋即係我相信唔會太多人，即係太多太我哋會出太多 team 嘅， okay. 但係我哋會盡量幫。因為而家我哋講嗰個科興嘅覆蓋率，其實我哋都做緊100間，其實都係即係有一定嘅人手喺度嚇。咁但係如果佢話即係要想再加再希望可以做到嘅話，咁我哋盡量都會希望調撥人手去做到呢件事咯。 好啊，唔該曬鄺健雄醫生，多謝你。鄺醫生咧就係營建醫療。醫務總監嚟嘅，咁講到就係話社署咧都係即係籌劃緊啦，係咪可以喺院舍嗰個外展接種嗰度咧係加入埋科興以外咧就係有伏必泰疫苗嘅，咁而家都係話而家係籌劃緊嘅咁。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講一下咧，有關於新冠口服藥，最近有啲討論都話其實係私家診所係可唔可以都處方呢啲藥咧咁。嗱，見到醫管局咧就話現時咧有向私家醫院處方一定數量嘅新冠口服藥嘅，咁但係話向私家醫生即係譬如診所嗰一類咧係咪提供新冠口服藥？就话局方会按个别考虑嘅咁，你又点睇18723啲咧？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早晨， 早晨 啊，佘医生，我想先问一下，你而家都系咪仲喺亚博嗰度有帮手喺嗰啲治疗设施嗰度系即系照顾啲病人啦？你自己见到嗰喺嗰个设施入边用一啲新冠口服药嘅情况系如何？ 系啊，我依一个星期里边咧有三成时间咧就喺亚博嗰度帮手嘅。咁就睇翻我哋就用咗呢只药两个礼拜度啦，咁就似乎个反应都几好，就冇其他冇明显嘅副作用。咁就似乎即系得一个有啲作用同埋一个吐泻咁样。咁其他个反应都几好咁样。但系整体个会唔会话有几多改善嘅咧？咁我谂都要睇之后嗰啲数据咧，先再可以知道系啦。 即系对于病人食完之后嗰个病情嘅控制嚟讲，你觉得都系理想嘅个效果系？ 都初步嚟讲都几好嘅。 用咗几耐？其实两只药。 我主要用一只咁啊，因为有一只咧系 另外一隻咧，有一隻咧係對長者比較適合啲嘅，因為佢對啲藥物是相沖嘅。另外一隻我就冇經驗咁樣，咁大約咧就用咗，而家係用咗大約兩個星期左右啦， 即係用緊默沙東嗰隻係咪 是啦是啦是啦。 Okay, okay. 另外我想问啦，而家因为两隻嘅口服药都话建议喺发病五日内系要用㗎嘛。系咪通常都可以做到呢一个嘅指标之内用㗎呢？ 都唔系，我哋睇下第一个礼拜呢，如果你入到医院呢，其实呢好多时都有啲系住咗十日八日㗎啦。咁我哋开头睇嗰啲系唔得㗎啦，已经系即系已经太迟啦，因为喺医院里面。咁、其实呢隻药呢最好就系啱啱发病呢，就咗喺未应该系未入医院。咁就希望俾啲病人食，然後食咗之後減少入醫院或者減少去急症室，咁個意義應該喺呢度嘅。你入到醫院咧，其實都已經其實好多嘅有醫護人員喺睇住啊，咁、情況都穩定嘅話咧，咁我就反而唔係咁擔心。咁如果藥物夠嘅話咧，其實應該係早啲喺社區度俾咧，對啲病人對香港嚟講咧，整體利益會好啲。 早啲喺社區俾，而家譬如喺社區有指定診所啦，啲人即係啲病人係可以去指定診所嗰度睇完之後獲處方呢個口服藥嘅咯，已經。 是啊，表面上咧，你覺得係都幾好嘅。咁但係睇翻咧，就係話我哋如果資源唔夠嘅話咧，應該將啲資源咧用喺最緊要嗰度嘅。咁邊啲係最緊要咧？就我哋所講嘅個年齡組別就係要藥老啦。藥老嘅咩意思？就係話，譬如喺老人院嘅長者，咁應該要早啲食嘅。如果佢有病嘅話，第二就係喺社區嘅藥老。社區藥老即係話佢有慢性疾病啊，或者佢可能行動不便咁樣。咁好明顯，如果你可以去到自己去到。去到啲特定診所啊 ，book 到車啊，咁醒目嗰啲咧，就唔係藥老啦。嗰啲係比較嗰啲，因為好多咧，依個 Omicron 咧，成個病情相當輕微嘅，好多都係頭喉嚨痛四五日就好翻嘅啦。咁如果你係一般嘅成年人嘅話咧，其實食唔食藥分別唔係好大嘅。我所睇嘅就係最主要就係藥老。咁如果啲藥醫唔到藥老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個資源咧都唔係用喺最有用嘅地方嗰度。 咁所以你建議除咗話指定診所之外，仲有啲咩渠道俾啲社區嘅人士，譬如你講呢啲藥老嘅人士可以攞到呢啲藥咧？ 其實喺社區裏邊咧，咁喺社區嘅家庭科醫生同埋專科醫生啦，同埋一啲係啲我諗係啲社區嘅支援中心呢啲社工裏邊咧，最知道咧啲藥老喺邊度嘅。咁我哋知道啲藥老喺邊度，譬如我手上都好多藥老嘅，但係佢哋因為都其實出街都有困難嘅，咁出街都咁亦都有個風險嘅，變咗就好多時都。被迫留在屋企啊，有冇藥食咁樣，咁啊，譬如個情況就都相當唔理想嘅。咁你見到譬如有隻藥兩個禮拜啦，亦都打應該開足馬力打疫苗啦。你見到每日死傷都係要100以上200咁樣咧，其實都相當難睇嘅呢個啦。 特譬如喺唔同嘅診所，譬如私家診所係都可以處方口服藥嘅話，其實有可能涉及一個分配嘅問題。邊間診所分多啲咧？因為你咁多間診所嘛，同埋我見到有專家都話，即係會唔會一啲私家醫生對於兩款口服藥咧，未必好有充分嘅認識咁樣，可能係指定診所派會好啲。點睇呢個講法咧？又 其實呢啲咁嘅指引咧，睇我諗睇兩分鐘咧已經明白曬，你已經對啲藥咧好了解嘅，因為醫生咧其實讀書好叻，全部都係。咁其實如果醫生譬如社區醫生多咧，其實呢個係優點嚟嘅，唔係缺點嚟嘅，因為我哋可以滲透去到社區每一個角落咁樣。咁好可惜就係話，譬如喺呢個抗疫裏邊咧，由檢測到打疫苗到治療咧，其實我哋都冇利用到我哋社區嘅設施，譬如社區嘅有5-6千個社區嘅家庭專科醫生，73間普通科診所，18間社區。兩隻中心，5間康健中心，完全喺呢個疫情裏面咧，完全冇用到。咁你有咁樣咧，好令人激氣嘅真係。 即係我意思，譬如個分配上面會唔會都會令到譬如私家診所多咗，譬如指定診所又唔夠，或者究竟邊一啲診所多啲少啲，有冇要特別考慮咧？其實有呢啲。 我諗就要睇個個醫生睇下佢接睇個藥老睇得多唔多啦。譬如佢有啲醫生，譬如喺啲社區啲舊村嚟講，咁佢啲病人咧多咗藥老嘅話咧，咁佢要多啲啦。譬如有啲係兒科醫生嚟嘅，佢可能唔使咁多啦，係啦。 譬如之前都講到話有啲藥咧係同其他藥嘅藥性有機會相沖，講緊新冠嘅口服藥同譬如一啲長期病患者食緊嘅藥有機會相沖嘅。呢、這個喺私家診所嗰度，如果要發呢啲藥嘅時候，個醫生係咪都有啲嘢要特別小心咧？ 如果個醫生咧，佢譬如社區醫生，佢了解個病人嘅個病歷嘅話咧，咁呢個方面咧就更加唔係問題，一睇就知道噶啦。除非一啲陌生嘅，譬如你未睇過呢個病人啊，去到醫院個醫院個醫生就要了解下佢食過咩藥啊、咩病啊，其實仲會複雜啲。如果你個醫生熟悉你咧， 就仲簡單好多。 嗯嗯另外都有個個案都睇下可唔可以有死生去講下，因為尋日就有一個後生啲嘅死者，廿幾歲嘅男死者，咁佢話本身係有一個末期癌症，接受緊化療嘅，咁但係佢就已經係即係確診咗之後係獲呢個處方輝瑞個口服藥啦，不過其後就話情況惡化，咁啊再處方其他嘅藥物都冇效，最終係不治嘅。你點睇呢一類嘅情況或呢個個案呢？ 咁睇返數字嚟講呢，我哋見到呢都係呢個新呢個 Omicron 呢，其實個死亡率係大約 0.2% 左右嘅，喺外國嚟講。咁亦都係主要啲係多長期病患者呀，免疫系統差啲嘅病人呢，會個危險性大啲嘅。咁如果佢打曬疫苗又俾咗唔藥嘅話呢，咁應該我哋個社會已經盡咗力㗎啦，咁都冇辦法嘅，都係。 OK， 好啊，唔该晒，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咧，就系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啊。咁佢其实咧就系喺亚博嘅社署嗰个治疗设施嗰度咧，系负责啦睇住一啲嘅患者嘅。咁头先佢都讲到话近日一啲用药嘅情况啦，喺设施入边亦都提到咧，就系话除咗喺指定诊所，其实佢都赞同咧喺一啲嘅私家诊所私家医生咧都可以有权咧系处方呢个嘅新冠口服药物嘅。你自己又点睇咧？1872311。另外头先又讲到院舍嗰方面，社署都话系筹划紧，同啲医疗团队倾紧啦，系咪可以即系上门系接种嘅计划入边咧？除咗话提供打科兴嘅疫苗咧，亦都可以提供埋咧伏必泰嘅疫苗。你又点睇咧呢一方面？1872311，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因应多宗阳性检测个案，要求曾经在今个月11至24号曾经身处10个指明地方超过2个钟头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这些指明地点包括沙田月明村明恩楼、屯门友爱村爱辉楼和大兴村兴平楼、沙田广元村广棉楼、蓝田兴田村美田楼、将军澳宝林村宝泰楼、黄大仙竹园北村象园楼、青衣长康村康丰楼、钻石山蒲岗村道80号冯转院和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政府已经在各区设立流动采样站，即使是已经接种疫苗人士亦都需要接受有关的强检。另外，政府今日会在近港铁南昌站的深水埗富昌村篮球场、青衣长康村康丰楼和康祥楼对出篮球场，以及近港铁第一城站的沙田牛皮沙村是牛皮沙街游乐场增设流动采样站。北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部举行大约2个钟头峰会会议，会后发表元首与政府首脑联合声明，作出3个方面的决定。首先是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包括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和无人机、防生化和防核武器装备，亦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保证网络安全的技术的装备。第二是加强北约部队在波罗的海沿岸、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军事部署。另外，北约成员国同意增加军费，将令各国的军费开支达到或接近各自国内生产总值2%的标准。北约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经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安全局势，北约因此需要作出长期而持久的战略调整。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北约特别峰会涉华内容，强调坚决反对有关声明和言论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和猜忌，对中方施加胁迫和压力，北约应该反攻自省，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北约特别峰会声明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护联合国宪章确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维持国际秩序，不支持俄罗斯发动的战争或者帮助俄国规避相关制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后重申有关的立场。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就将会取消九个国家嘅禁飞令，香港总商会嘅总裁梁兆基 希望令所有嘅即系外国旅客都入到境啦，咁先能够回复翻正常嘅商业活动。 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 我相信呢个再下一步啦。而家咁多案例，个日子度去倾啊，未必合时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市民亦都可以透过医管局的手机应用程式 HAGO 预约23间指定诊所的服务。市民需要先下载 HAGO 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式，然后就完成注册。这个功能在首阶段只是适用于曾经在医管局登记或者使用过医疗服务的人士。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2022年3月25日，新增13074宗确诊，再多201人染疫离世。 林郑月娥称已向中央提出委派另一批内地中医专家来港支援抗疫。 当局发现一宗快速测试情报怀疑刻意虚报，交警方跟进。 北韩官媒证实周四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金正恩直接指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到院舍，社署就话正系同医疗团队咧系筹划紧咧系提供喺院舍嘅外展接种服务咧，系有呢个伏必泰疫苗噶。咁希望可以短期内咧系成立到外展接种团队。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嗱，早前政府就话咧，大约有一成嘅安老院咧嘅长者咧都系有屋企人嘅书面反对咧，佢哋系接种新冠疫苗咁，所以就冇打针嘅。对于院舍嘅接种情况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有朱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你好，千禧年代啊。 系啊，千禧年代，早晨，朱生。 系早晨，早晨啊，系诶，个中华发烧，咁而家系咪大约仲有200,000长者嚟打嗰啲针噶？ 你嘅问题系？ 即点讲个？但我想发表下咧，而家有成200,000人仲未打，嗰啲系长者类别噶。 嗯。唔系你系想问边方面咧？其实系你 唔系我想话点解咁多嗰个百分比咁大咧？我想问咧，有啲移咗民嗰啲咧。有外国外国护照嗰啲咧，嗰啲会唔会计算落去咧？ 即系你意思可能有啲人冇打到，其实系条数嗰度有啲 唔系婴儿有万，但系咧佢系有外国护照嘅，已经移咗民噶啦。咁你去出去嗰阵时候就用身份证，入嚟嗰阵时候可能唔系出入都用身份证，但系已经系离开咗香港嘅。另外咧就我讲翻一样嘢咧，同埋系有啲有一长者系咪已经翻咗国内迁居咗国内嘅咧？嗰啲有冇包括埋咧 ？OK， 朱生似乎都有啲质疑，即系而家冇打针嗰啲长者会唔会本身系已经离咗境咧？无论去国内又好，国外又好，呢个朱生嘅睇法嚟嘅。另外咧，头先就讲到有关于院舍系咪可以安排到上门接种有呢个伏必泰嘅疫苗啦。另外除咗呢一样之后，都想同大家讲下就系、是、有报章咧就引述到报道嘅消息，就话政府系正研究咧系提高一啲而家系未打针嘅长者嘅接种率，咁就系因为有啲长者系部分啊吓系冇一啲认知能力嘅咁，咁亦都引述到访问到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啦，咁佢亦都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佢就话喺第五波疫情嘅情况紧急之下咧，现行法例医生有权咧系为一啲冇认知能力嘅病人咧。以病人最佳利益作決定，咁就為一啲長者打針，係即係話啦，醫生評估咗呢啲病人咧係適合打針啦。咁如果佢哋係本身冇認知能力咧，醫生可以係決定幫一啲病人打針嘅。你又贊唔贊成呢個做法咧？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早晨。 系早晨啊，施立文。 早晨，陈志玉。先讲咗社署话同啲医疗团队即系筹划紧啦，喺上门去院舍嗰度打伏必泰啦。呢个你有冇收到相关消息啊？知唔知个进度去到边啊？ 而家社署初步就出咗文件俾院舍啦，就如果有一啲安老院舍嘅长者係希望选择呢个接种伏必泰嘅话呢，咁其实社署都会尽量安排一啲医疗嘅团队呢就帮手去接种呢个伏必泰。 如果要在院舍嗰度接种伏必泰，你自己估计可能要符合啲咩条件啊？或者个难度又喺边度咧？赞唔赞成今次呢个做法咧？ 当然，如果对老人家嚟讲咧，系疫苗嘅接种有选择呢个系最好嘅。 嗯。 但系喺接种伏必泰嘅疫苗方面嚟讲咧，的而且确佢要做嘅嗰个程序方面咧，系会比科兴比较复杂嘅，因为第一方面都要考虑嗰个疫苗嘅冷藏同埋稀释方面嘅安排啦，亦都要即系配合到院舍入边咧，系咪有一啲足够嘅人选择呢个伏必泰嘅疫苗嘅，否则嘅话咧，亦都会造成一啲浪费啦。即系佢伏必泰，即系每一稀释之后嚟讲咧，都需要有一定人数嘅长者接种嘅。咁所以喺过往嘅经验入边咧，我哋都睇到安老院舍其实选择科兴疫苗嘅老人家系占大部分嘅，而选择伏必泰嘅反而系少数咯。 嗯，除了说冷藏的问题，因为刚才跟一些医疗机构的代表跟我们谈，他说可能都涉及到一些长者的意愿问题，他们是不是未必太想打伏必泰呢？如果真的现在提供了这个的选择给一些长者，你有没有即是评估过或者看过的院舍有多少长者未打针是真的等着打伏必泰的呢？ 目前我哋了解嘅人數就唔多嘅，因為好多之前評估咗適合接種疫苗嘅長者，其實家人方面咧都係即係選擇科興嘅。咁只不過因為第五波嘅疫情咧，係令到部分嘅長者染疫，目前係接種唔到疫苗嘅啫。咁所以要等佢哋康復之後咧，先再即係安排嗰個疫苗嘅接種。咁所以之前其實絕大部分都係決定咗接種呢個科興嘅疫苗。 嗯，我見係咪上年四月政府其實喺開展呢個院舍外展接種嗰陣咧，係曾經由醫管局嘅外展疫苗接種團隊話係負責呢個伏必泰嘅疫苗接種嘅，不過後屘就取消咗，就話一啲外展服務淨係接種科興啫咁。係咪有個咁嘅做法嘅？同埋當時嗰、那個點解會後屘取消咗伏必泰呢個選擇嘅？ 最初嗰陣時其實行緊呢個疫苗接種嘅先導計劃，就係俾一啲安老院舍自行去即係安排，即係嗰個老人家係接種伏必泰或者科興係有一個選擇嘅。咁喺個執行方面嚟講咧，其實成個流程嗰陣時嘅伏必泰疫苗主要係由醫管局嘅老人科外展醫生咧去處理呢個疫苗嘅接種。咁喺醫療團隊嗰、那個安排上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限制喺度，即係你科興嘅疫苗，其實私人嘅醫療機構都可以參加。當時嚟講，主要私人醫療機構其實都係接種緊科興為主嘅，咁所以伏必泰嗰個疫苗喺個安排上面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限制，同埋相對頭先講緊嘅疫苗嗰、那個。冷藏稀釋方面啦，同埋相關嘅安排其實係複雜好多。 嗯，呢段時間有冇一啲長者或者長者家屬啦，係想佢哋係打針係打伏必泰，而院舍係特別安排佢哋去附近嘅中心嗰度打，有冇咁做啦？或者個困難又喺邊度咧？ 都有嘅，因為個別嘅院舍嘅長者其實家人佢。原来是希望他们接种伏必泰的，那在安排上面其实院舍都可以安排职员就帮个老人陪同个老人家去啲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去接种伏必泰啦，或者家人自己带个老人家去接种呢个疫苗嘅。咁所以喺过往嘅安排上面咧，其实都系用紧咁嘅方式，因为毕竟一部分人系想去接种伏必泰的话，其实在处理上面都不是太困难。 嗯，你自己估计，因为现在我见长者的接种率呢，在院舍长者就是目前50%多，应该不够60%的，要在四月底之前去到令到院舍的长者的第一剂疫苗的接种率去到90%，你自己觉得做不做到，或者现在多了这个伏必泰的筹划的计划，会不会更加容易做到呢？ 而家嗰個安排上面應該係可以做得到嘅，因為點波疫情爆發咗之後，其實喺疫苗嘅接種，一般即係住喺院舍嘅長者嘅家人啦，其實都明白嗰個重要性嘅。喺呢一波疫情入面咧，正正係有好多染疫嘅長者重症同埋死亡係冇接種疫苗。咁所以喺而家嚟讲咧，唔肯去接种疫苗嘅，反而喺安老院舍咧系一个少数啦。咁我哋而家其实都尽紧最大嘅努力嘅，即系喺嚟紧嘅时间入边咧，仍然会有院舍嘅职员咧去联络家人去解说嗰个疫苗嘅接种啦。如果家人都仍然系坚持，即系唔肯接种嘅话咧，就会将嗰个名单交俾一啲醫療機構啦，就由醫生親自去俾電話啲家人，再盡最後嘅努力啦，去即係遊說家人。咁希望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有部分嘅家人，我哋都知道佢哋係改變咗主意嘅，即係都明白保護老人家嗰個性命嘅重要性啦。 嗯，大概有幾多係呢啲改變主意嘅屋企人咧？ 我相信都可能有5% 以上嘅家人咧係有機會即係回心轉意去接種疫苗嘅。 嗯，頭先就引述到報道啦，我都講到話，即係有一啲嘅未打針嘅長者咧，就係冇呢個認知能力嘅。咁啊，見到行會成員林正財啦，咁就話可以醫生有權啦，或者一啲冇認知能力嘅病人咧，以病人最佳利益做決定啦，為一啲長者打針嘅咁。點睇呢一個做法？其實而家又有幾多冇認知能力、未能夠自己做決定啦，而屋企人又反對佢哋係打新冠疫苗嘅呢啲長者嘅。 其實而家喺安老院舍入面咧，就反對接種疫苗嘅一啲長者啦，就基本上都係冇認知能力嘅。即係如果佢係有認知能力嘅話咧，其實家人都唔可以反對嘅。即係醫生都以老人家嘅福祉為依歸啦，都會即係覺得佢適合嘅話咧，就會幫佢接種呢個疫苗噶啦。咁所以而頭先講緊嘅即係剩下少數嘅家人咧，係堅持唔肯即係安排接種疫苗，都係呢一部分即係冇認知能力嘅一啲長者啦。咁喺安排上邊，其實的而且確，我哋都要再考慮下一步安排係究竟係有得呢啲老人家唔接種疫苗，定係都要考慮即係香港我哋面對緊嘅疫情有可能再度爆發。而令到呢啲冇接种疫苗嘅老人家咧，系受到一个即系好大嘅安全嘅嗰个风险咧。咁呢个都系政府我相信都会考虑下一步嘅措施啦，点样去处理即系呢一部分老人家嗰个安排。 头先我举嗰个方法咧，就系我引述到林正财接受访问嘅时候讲，即系医生决定，医生觉得病人适合，就以医生以病人最佳利益作一个嘅决定，去帮呢啲长者打针，同唔同意呢个做法咧？ 这个我哋都觉得系同意嘅，因为以往其实都有啲咁样嘅机制喺度，即系喺一啲特殊嘅情况底下咧，可以有两位医生啦去作出呢个决定嘅。咁醫生去做呢個決定，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佢係有一個專業嘅角度，同埋以嗰個病人嘅即係福祉去考慮究竟嗰個疫苗接唔接種嗰個安排嘅。咁所以呢一個機制嚟講咧，亦都係可以喺香港我哋即係考慮去推行嘅一個措施咯。 會唔會引起院舍或者醫生同家屬之間衝突咧？因為頭先講到話呢啲冇認知能力嘅長者，可能家人係反對佢哋打針嘅，但係醫生就以專業判斷啦，覺得佢哋適合去打針，會唔會兩者之間有衝突咧？又 其實家人方面咧都要明白咧，就話喺而家嘅呢個全球性嘅疫情嘅影響底下咧，其他國家啦，其實都有一啲相類似嘅機制嘅。即係如果唔肯接種疫苗嘅話咧，譬如新加坡咁樣，佢哋可能要承擔即係自己喺染疫之後一啲醫療方面嘅開支咁樣。其實屋企人都要考慮，即係呢一方面咧，要承擔一定嗰個責任喺度。即係如果佢係堅持即係唔肯接種疫苗嘅話咧，咁喺香港方面 未來我哋會點樣去考慮即係呢方面嘅安排咧？其實家人都要審慎去作出嗰個取捨嘅。即係如果係仍然堅持即係唔肯接種疫苗嘅話咧，會唔會涉及到人家嗰個照顧嘅安排咧？家人都要重新去作出處理咧。 我見到生命倫理學者歐傑成就唔同意呢個建議嘅。咁佢就嘅考慮就係話，因為而家有關法例咧，俾醫生可以以病人最佳嘅理做一個決定咧，係講明係要緊急情況下醫生先可以做呢個決定嘅。咁而家打新冠疫苗嚟講，算唔算係一個緊急嘅情況？算唔算係符合法例講緊嘅呢一個嘅情況？ 如果以第五波的疫情在香港的安老院舍那個情況呢，我相信這個一定是一個緊急的一個情況，就是面對這一波的疫情，超過 50% 的安老院舍的長者受到感染，當中有3000多人是死亡的。我想這個是一個災難，如果我們面對這個災難都不覺得是一個即是緊急的情況的話，那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即是第五波的疫情是一個什麼的情況。 OK， 好啊，唔该晒陈志玉，多谢你同我哋倾到呢度。陈志玉系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主席，会唔会你都系一啲院舍嘅家属？点睇呢个做法呢？而家呢个建议就系话一啲冇认知能力嘅病人，就算佢哋家人反对啦，如果医生觉得系适合评估过嘅话咧，都系以病人最佳利益做一个决定，为一啲嘅长者打针。点睇呢个做法系咪可以进一步令到院舍或者长者嘅接种率咧系提升咧？1872311，1872311。另外头先讲到咧啲。攞新冠口服药获处方新冠口服药的途径，现在市民来讲，如果你是感染了的一些病人新冠病毒，可以在公立医院的转病人作为，或者是去指定诊所那里看症的话，都可以是有机会处方到这个合适的新冠口服药物的。现在有些讨论就是说，是不是私家诊所都可以处方新冠口服药物呢？如果实际操作在私家诊所去处方的话，又是怎样呢？请到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电话旁边就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亦都是家庭医生林永和。早晨。 Hey，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林永和医生。刚才我就讲到即是私家诊所是不是可以处方口服药呢？医管局的讲法就是会个别考虑向一些私家医生提供新冠口服药的。你自己同不同意在私家诊所那里处方新冠口服药呢？ 其实原则上我们知道呢，用药是要一个盡快去口服呢，咁佢嗰個治療嗰個效果呢就更加理想啦。我哋話5日，咁但係其實當個病毒佢嗰個繁殖呢係未係咁犀利嗰陣時呢，喺一啲高危群組呢越早服用呢，佢嗰個效果就更加理想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可以喺即係多啲接觸點，係譬如社區，無論係私家又好，政府又好，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即係把關得好啲咧，早啲去俾啲有需要嘅市民咧，咁當然係理想啲啦。咁不過就要睇翻個資源個運用上面，即係點樣係最有效啦。因為我哋暫時知道啲藥都係即係淨係係一個即係緊急啦，你可以話嘅使用咧，咁個註冊上咧暫時都淨係可以俾到即係醫管局啦，咁就。咁而家我哋私家就直接唔可以去同藥廠去即係使用嘅，即係去購買啊或者點樣都唔得嘅。咁而佢哋可能係集中嘅資源上咧都有個好處嘅，因為即係我哋睇到佢哋而家都係盡量有需要嘅患者咧就盡量去配方啦嚇。咁可以話見到佢哋都配方咗都慢，好似都幾多，即係都盡量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咧。咁似乎佢哋都係善用緊個資源嘅啦，咁問題係即係會唔會係俾私家嚟講咧？喺現階段咧，即係佢哋都係即係已經係即係啱啱供求上咧，啱啱係配合到咧，咁就未必可以即係伸延到去私家度咧。咁如果係有咁嘅情況，咁我諗集中個資源喺佢哋嗰個，因為始終香港係公營嗰個係。即係照顧呢啲患者咧，係即係第一線啦。咁所以佢哋集中嘅資源咧，我諗即係佢哋如果覺得可以供給到俾私家嘅時候咧，咁我諗好多私家醫院啊或者診所咧，即係都係樂意去配合嘅，因為我哋私家其實都好多醫生都即係其實都睇唔少一啲確診個案咧，係譬如無論係用視像啊，或者係即係第一線咧，因為有啲係相熟病人咧，咁佢哋可能啱啱患咗，譬如佢係即係年紀好大啊，或者未打針啊，或者高危咧， 咁佢哋都猶豫緊去唔去即係政府診所之餘咧，咁如果有一啲相熟嘅醫生又可以提供一啲藥，即係唔係話即係就咁治標不治本嘅，因為我哋現階段咧開啲譬如鼻你痛啊，開啲即係止咳啊、喉嚨嗰啲藥，其實都係舒緩性嘅啫嘛。咁但係如果真係治本咧，同埋要有個及時咧，咁其實係要開嗰個口服藥。咁所以我哋都睇下即係點樣同佢啊公營醫療嗰個配合咯。 但你覺得而家現時係咪可以已經係喺私家診所度已經做一個處方口服藥嘅狀況？頭先我都引述到醫管局講啦，佢會個別考慮向啲私家醫生提供新冠口服藥嘅。以你所知，其實有冇傾 咧？我就冇聽到有任何一個咁嘅安排，起碼我自己、okay. 即係可能一啲即係基層嘅診所就未有啦。但係私家醫院譬如會唔會有啲入咗院係去照顧緊嘅確診者咧？咁佢哋可以即係有咁嘅安排咧？我就暫時未有聽聞。不過我諗都係少數嘅啫，如果暫時呢個階段就， 嗯，應該點分咧？同埋私家診所要處方呢啲口服藥，醫生嚟講有冇難度咧？ 其實如果用藥嗰方面，我哋只要了解翻佢，即係嗰個情況，佢可能有一啲標準係，譬如嗰陣時話60歲以上未打針，或者係有一啲慢性疾病，同埋譬如藥嗰方面有啲咩禁忌啦，有啲對沖嘅藥物啦，嚇幾多歲以上啦，咁只要我哋考慮翻各種因素，同埋用藥之後，即係了解翻佢嗰個反應咧，咁我相信其實唔係話即係有啲咩特別嘅難處，而係反而我哋係即係要盡快去俾有需要嘅人，因為我哋始終都係減重症咧、減死亡咧，呢個係我哋首先而家呢個階段要做到咯。 嗯，全港咁多私家診所點分咧？又 嗱係啦，呢、這個就我諗就睇下到時個資源究竟係安排到點啦。咁同埋亦都私家診所亦都即係睇下佢自己係願意去即係睇一啲確診者嘅時候咧，咁佢先要開啲藥啦。咁我相信又唔會好多、 okay. 即係私家醫生喺呢個階段佢係即係好、 okay. 即係前線嘅，咁所以都睇翻可能私家醫院啊。 好，林永華，不過時間差唔多，九點鐘之後再揾你傾多陣 啊。 好，轉頭再傾。 带嚟雷雨，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嘅骤雨，沿岸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下星期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港府早前宣布4月1日起取消对9个国家的禁飞令，包括联邦快递、美国联合航空和英国航空在内的11间国际航空公司所组成的联盟。本星期三去信特首林郑月娥，呼吁取消机组人员在起飞前和抵港时的新冠病毒检测要求。信件指出，香港的相关检测安排在全球是异数，扰乱航空公司的营运，超出了他们的忍受限度。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有没有收到上述信件，以及有什么回应时候就表示，虽然第五波疫情升势明显受到压制，但仍然严峻，特区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疫情发展，广泛听取意见，包括航空业界，以制定日后更针对性的防疫措施。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港府日前宣布解除9个国家的禁飞令，以及缩短回港人士的检疫期。有旅游平台发现，消息公布之后，航班搜寻量直线攀升。關於香港離境航班的每日平均搜尋量上升90%，按搜尋量的升幅計算，最受歡迎的五大海外目的地分別是倫敦、曼谷、溫哥華、多倫多和東京。與此同時，來港航班的搜尋量亦都增加285%，當中超過1/4的搜尋量是來自英國地區。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 去年六月决定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的新加坡，昨日宣布将解除大部分防疫及入境限制的措施，包括户外无需强制戴口罩，旅客从下个月一号起亦都无需隔离检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昨日朝早十一点发表全国讲话，形容 Omicron 的疫情正在消退，群体免疫力亦都增强，是时候果断迈向与病毒共存的阶段。同一時間在香港舉行例行記者會的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說，不同政府採取不同的抗疫策略，不相信只有一刀切或者是兩種途徑抗疫，亦都首次表明既向國際航空開放又向內地通關是最符合香港利益。這個是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3,074宗新冠確診，再多201名確診患者離世，死亡率升到去 0.6%。 不治患者包括一名45歲的孕用，他已經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自從這個星期初開始發燒，第二日情況急轉直下，送醫院搶救，由出現病徵到過身只是短短三日。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第五波疫情嚴峻，致電999要求救護服務的市民眾多。警方承認上個月高峰期，市民等待接聽電話的平均時間長達21秒，是去年同期的三倍。警方因應有關情況，已經採取措施加快流程。接聽電話的警察通訊員，如果確認求助的確診者屬於輕症、神志清醒和有親友陪同，是會直接將電話轉播至消防處跟進，一改以往陪同來電者和消防處人員對話的做法，務求騰出人手接聽其他來電。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新一期居屋和白居二昨日截止申請，房屋委員會一共收到242,000份申請，即是超額認購大約26倍。昨晚七點之前，有市民最後一刻趕及交表。有房委會委員表示，申請宗數同預期相近，認為市區盤吸引不少申請者。《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公立醫院放寬確診者出院準則，又未能夠協助院舍轉介長者病人到暫托中心，將染疫未痊癒的長者送回去防疫能力薄弱的院舍有很大潛在危險，專門用於照顧染疫長者的暫托中心使用率極低，顯然是不符合抗疫重點目標要求。醫管局、社署等部門極之需要尋找原因，加強溝通合作，統籌協調。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留醫和不治的長者比例仍然居高不下，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已經要求中央再派一支中醫專家隊來香港支援，運用中醫藥為本港抗疫開闢一條新路。社論認為，港府應該俾中醫發揮所長，既舒緩公營醫院醫療系統壓力，亦都可以推動中醫藥在香港發展，加快落實中西合醫願景，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和更優質的醫療服務。星島日報社論。 成報的社論就提到，醫管局的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為新冠康復者而設，有求診者就投訴二月中透過普通科門診的核酸檢測確診，但是沒有收過衛生署官方文件證明，向中醫門診的職員查詢是否可以候補文件，結果就換來一句幫你不到就收線。縱使有內地頂尖專家援港，或者是源源不絕的中藥供港，最後亦都是敗於官僚制度之中，完全沒有變通可言。成報社論。 明報社評說，香港仍然在疫海苦苦掙扎，新加坡下星期二起將顯著放寬防疫措施，新加坡為了生存發展必須緊貼歐美，去年夏天開始走共存之路，當地政府組織力強，行事有道，谷針有成，是新加坡最終能夠殺出一條血路的關鍵。社論認為，新加坡和香港抗疫榮辱互見，關鍵不在於路線，而是治理能力。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先讲最挤塞嘅呢就係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中快线嘅交通意外仲係未清理好。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呈祥道近住蝴蝶谷。重复多次，就係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中快线因为有交通意外，一带呢车龙好长㗎，排到呈祥道近住蝴蝶谷。咁至于后少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嗰中交通意外 外就已经清理好，那段的呈祥道交通回复正常。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都有交通意外，一大擠塞，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有交通意外，一大擠塞。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鹹道北去紅隧和尖沙咀，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出。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友爱村那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另外屯门乡事会路就因为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这一段仲是需要全线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宝林村、宝泰楼、黄大仙竹园北村、象园楼、青衣长康村、康丰楼、钻石山蒲岗村道八十号凤转院和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2年3月25日，新增13074宗确诊，再多201人染疫离世。 林郑月娥称已向中央提出委派另一批内地中医专家来港支援抗疫。 当局发现一宗快速测试情报怀疑刻意虚报，交警方跟进。 北韩官媒证实周四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金正恩直接指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下有关于长者的接种率。现在8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接种率截至3月24号第一针来讲就有是56%的，大概是80岁以上的长者染疫之后死亡率，如果他们没有打针来讲，根据之前政府的公布就是有15%的死亡率，如果打了一针科兴的话就是5.83%的，打两针科兴就是2.95%的，就是那个打针之后的死亡率是低一点的。如果跟伏必泰去看，如果打了一针伏必泰的80岁以上的长者的染疫死亡率就是3.44%，打了两针是1.51%嘅啫。咁整体嚟讲，而家喺院舍入边嗰啲院友嘅接种率咧，而家就系55%嘅。咁点睇院舍打针嗰个情况咧？头先又讨论到啦，社署都话筹划紧，同一啲医疗团体倾紧，除咗话上门去到院舍打科兴，打埋伏必泰嗰个情况又点睇咧？1872311。另外头先就倾到啦，一啲私家诊所啊，系咪都可以处方新冠嘅口服药咧？继续同林永和医生倾啦。电话旁边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亦都系家庭医生林永和。早晨， 早晨， 早晨，林医生，头先讲到话私家诊所如果真系可以获处方呢啲口服药啦，那个分配嘅问题，我就谂紧，即系你咁多诊所，你咁多个区，点知边个区嘅病人需要啲啊？点样分啊？个量嘅问题，呢个你点睇咧？又 咁我諗其實有少少類似好似接種疫苗咁啦。咁我諗可以睇下私家醫生咧，邊個願意去即係參與呢個最前線去幫確診者去即係診治啦嚇。咁如果佢譬如話自己可能報名嘅，咁睇下即係分佈喺即係唔同區域，咁再集中。如果醫管局睇翻會唔會某啲區咧就係冇醫生或者係即係太多醫生，咁再安排個資源咧點樣運用啦。咁同埋都可能都考慮翻醫生可能有啲先決條件啦，譬如佢自己個感染控制啊，或者佢即係本身可能同私家醫院嗰個協作點樣呢，咁嚟到睇下可以希望這些藥呢藥可以即係最有效咁樣喺前線度運用啦嚇，因為都知道有部分長者或者其實係即係如果染疫咗咧，係應該係要盡快服用呢口服藥物嘅市民咧，咁喺而家呢個機制咧係有可能咧，因為私營係冇參與到咧，咁佢可能咧就即係都採取觀望嘅時候咧，就令到個病情可能嚴重咗啊，或者錯過咗頭嗰五日咯嚇，咁、 okay. 都如果係有咁嘅機制，有咁嘅資源咧。我相信即系私营医疗机构咧，如果可以即系帮一把咧，咁其实都会对整体系好啲嘅。 嗯，另外我就想同阿林医生讨论下，因为近日呢个第五波疫情咧，都每日都会讲个死亡率嘅。咁而家就话系0.6%嘅，咁啊，好似系话一个呈一个升势啦。你自己点睇？同埋有一个个案都特别留意，就系、是、一个45岁嘅印容，寻日公布嘅一个死亡个案嚟嘅，就话佢本身打咗两剂嘅伏必泰疫苗，冇任何嘅病历啦。咁就话佢之前即系喺有发烧啦，有打冷震啦，胃口差啦，咁跟住入咗医院之后就不省人事，咁就快速测试就话佢阳性，咁之后就离世啦。点睇呢个个案咧？45岁呢一个印容人。 嗱，咁我睇即系一啲个别个案之前咧，就即系可能大家希望都了解翻背景啦。因为其实每日都好沉痛嘅，我哋听到有200多人离世，咁其实第五波到而家都6000多人即系离世啦。咁而喺即系咁多嘅个案中咧，咁我哋其实睇翻咧，90%都系一啲未打足两针疫苗嘅市民啦吓。咁而譬如你话呢位印容嘅个案咧，咁其实即系就咁睇咧，我哋希望不要有個錯覺就是、其實打了針都即係一樣有重症啊，或者其實即係未必有用啊。咁即係如果睇翻個整體嘅數據咧，其實好明顯咧，就係即係打針咧，你打齊兩針或者甚至三針咧，其實喺即係將嗰個死亡率同埋重症嗰個機率咧係減到最低嘅。咁而譬如因為我哋始終即係公開嘅資料咧，就可能都有限啦，同埋未知詳情。例如佢打完伏必泰可能都超過咗半年咁樣，咁可能嗰個抵抗力係降低咗啦嚇。咁亦都雖然冇一啲慢性疾病嘅病歷啦，同埋佢當時個情況點咧？咁我自己個人就好難去做一個評論，係究竟係咪即係嗰個新冠佢情況係特別犀利，又或者其實我都接觸過有啲個案，其實佢都係即係本身有一啲疾病咧，咁啱發作出嚟，咁而佢係帶住個病毒去離世咧，咁其實就未必關嗰個新冠嗰個感染係直接致死嘅。咁所以即係可能一啲個別，特別係年輕嘅個案咧，咁我哋希望唔好個焦點就係集中喺佢哋度。就令到而家仲係猶豫或者觀望嘅市民咧，就又褪一褪啦。本來想去預約打針啦，又褪一褪咁咯。 嗯嗯，頭先講個死亡率嘅情況咧，你自己點睇近日呢個數字啊？ 咁都係即係沉痛嘅。咁其實好多係我哋知道80歲以上係絕大多數啦，院舍係絕大多數啦嚇。咁所以我自己都希望即係。知道前線好多醫生或者有很多有心的機構，而家有啲外展去到一啲家居去幫啲行動不便嘅長者，未接種過嘅就盡快去接種啦。咁而院舍嗰度我哋盡量做啦。咁另一方面，我自己擔心咧就係小朋友啦，因為睇翻3至11歲咧，雖然佢第一針而家打咗接近60%啦，咁但係咧其實睇翻啲預約咧，全部咧水淨鵝飛嘅，包括私家醫生亦都係少咗打第一針嘅。咁如果我哋計翻係60%，再加可能有20%係就即係中咗招啦，所謂。咁其實有20-30%嘅小朋友咧，其實係即係可能係未打嘅，咁可能都係啲家長咧。就其實唔知係即係係咪諗住即係以為係觀望或者睇定啲，咁就對個小朋友最好啦。咁我都希望趁呢個機會，即係提提啲家長，如果我哋想 即係開學之後咧，唔好話好快有確診，跟住又停課。即係我哋希望都俾翻個正常嘅童年小朋友咧。咁其實真係希望你即係再三去考慮咧，去接種疫苗咯嚇。因為你可能以為即係唔同佢打咧係對佢好，其實可能真係你係累咗佢嘅啫。因為我哋睇到，因為翻咗學就知噶啦。因為如果以前個機制，一班有一個小朋友是中了的，咁其實都有很多嘢，我哋可能就要即係又要重新部署噶啦。 OK， 最後我想問咧，因為早前有一個29歲嘅男病人，咁講佢一月尾就自己診斷出係有甲狀腺風暴，就話有流院啦，病情反覆啦，去到三月初咧就係檢測到陽性，咁其後不治。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其實咩叫甲狀腺風暴啦？這個同新冠病又有沒有任何關係呢？ 甲狀腺過高啦，我們可能市民都聽過啦，就是有時說大頸泡啊，個甲狀腺素分泌過多，就令到個新陳代謝咧，好似即係好亢奮咁，即係過度活躍咁咧，就令到我哋好消耗啦，心跳啊、手震啊、消瘦啊咁。咁而甲狀腺風暴咧，就係亢進咧，就突然間急性咁樣惡化，就即係個甲狀腺素咧，就尤其是一啲叫遊離甲狀腺素咧，喺血道咧就突然間高咗好多，咁就令到咧有一個致死的一個急症，可能他會心跳加速到很犀利，令到個心衰竭啦，血壓高到不得了啦，咁另外會發燒啊，或者會昏迷啊咁。咁其實呢個是醫學上的一個急症，即係要入院治療，甚至乎深切治療嘅。咁所以呢位市民的個案咧，咁我哋又係詳情我唔知啦，不過起碼佢一月已經係有呢個甲狀腺風暴。咁可能都係仲要治療咁耐留院咧，咁可能係因為都係幾難醫嘅一個健康狀況，咁所以可能佢本身個情況唔係好理想嘅時候，再可能或者感染新冠咧，咁變咗嗰、那個展望咧一路落去就麻麻地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醫生，多謝你同我哋解答咗咁多問題，同埋講下講咗點睇咧近日嗰個死亡率啊、口服藥啊等等嗰啲嘅情況嘅咁。林醫生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亦都係家庭醫生林永和。繼續聽大家嘅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你好啊，咁咧我覺得咧老人家一定要打針嘅，因為我自己個媽咪咧都係住喺何文田啦、奇樂安老院啦，我媽咪去年五月已經係打咗伏必泰，去完成咗三支針嘅。咁我點解我覺得老人家要反啲抗拒打咧？當你有事嗰時候，你想打就冇得打噶啦，已經。咁尤其是咧，佢爆發係私人老人院啊嘛，其實政府就冇呢樣嘢發生嘅。我媽媽今年真係爆發過一個老人家，跟住住到而家都冇。同埋我媽咪成日去醫院咧，今年同一個確有一個係政府嘅嗰啲家。陪診嗰啲同我媽咪去睇嗰陪診咧，係冇睇醫生嘅。咁咧，佢確診咗就打俾我老人院，點知同我媽媽檢測，我媽媽好在冇感染。同埋咧，我姨媽今年咧都係要去打針，佢前日打電話俾我，咁我話佢話拿打素咧，佢成日拿打素覆診嘅，住喺大埔。咁佢話咧收咗個短信，佢問佢有。即係醫生同佢評估咗啦，檢查身體呢啲不過係血糖尿病啦，同埋有少少血糖低少少啫。醫生建議去打針。佢琴日打電話俾我問我打唔打好，我話如果你打嘅咪去打咯。佢話唔使去拿家屬打，有人上門同我打。咁佢話咧問我問佢屋企有冇家屬，咁我話我又唔理得你度喎，啱啱我都係即身體有問題啦。咁佢話咁。我話我不如我叫我女陪你啦，佢話要打完咧就有人留低半個鐘頭嘅，跟住咧知佢一個獨居老人去點解咁耐唔肯打咧？佢驚打啲夜晚知等咩事冇人睇到嘛。咁我話你唔使擔心啊，你有片光鐘係咪啊？咁咧覺得咧，而家我哋隔離左右呢啲小朋友好多都冇打針嘅。我孫女2月24號就打咗科興第一支，3月28號咧就要打第二支。咁我覺得都係安全嘅。 Okay. 陳女士，我想問咧，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頭先你話咧住院舍係咪嗰個？媽媽上年，你嘅媽媽上年五月打針啊嘛，係嘛？ 打咗三針。 我想問咁佢係院舍，應該唔係上門打噶啦，佢自己去附近啲中心打。 我哋帶佢打，我哋同佢打， 我細佬同我喺何文田預約打嘅。 所以院舍入邊係咪大部分長者都打曬？所以先頭先話即係確診嘅數字比較低。 佢全部打曬嘅，佢住政府老人院全部隔離左右打曬嘅，所以。 OK， 好，唔該曬啊，陳女士。所以佢都講到話自己嘅屋企人啦，都有打到針啦。咁所以就算住院社都未見到有大規模嘅爆發嘅情況，都即係希望側邊啲人係去打針嘅。呢個陳女士嘅睇法嚟嘅。另外咧，就同大家講下都同環境相關嘅問題，亦都同疫情有關嘅，就係、是、近日早前有一啲嘅跨境貨車司機咧就染疫，咁啊，所以係令到咧啲運一啲菜嘅發泡膠箱咧就係、是叫做滯留咗喺香港，因為有啲運輸業界就話受到疫情影響，內地方面都擔心呢一啲運菜嘅發泡膠箱咧帶有病毒，咁所以就話啲發泡膠箱咧就唔能夠係跟住啲菜車係北上去載貨，因為以往就會重複翻呢啲用呢啲發泡膠箱咧係裝啲菜嘅，咁而家就唔能夠運上內地啦，咁就。变咗一种好似垃圾咁样就积咗喺香港嘅咁，成个情况有冇改善到咧？去到而家系咪仍然系唔可以即系将呢啲箱系运上去嘅咧？咁你自己有留意到喺街上面有冇多咗呢一类发泡胶箱咧？1872311，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迷失的宝藏发泡胶回收行动项目总监李嘉明，早晨。 系早晨，各位。 李嘉明早晨，想讲下你哋嗰个行动，其实本身系做啲咩工作？系咪都系负责回收呢啲发泡胶箱，定系点啊？讲下你哋实质系做啲咩先？ 系咁，本身我哋就系以翻一个开拓香港嘅发泡胶回收嘅市场啦。咁我哋系一个 NGO 嚟嘅，咁就主打系做翻社区教育啦。咁我哋有个工厂喺荃湾，系直情示范埋点样去处理啲发泡胶咁样。咁过去五年我哋成立咗之后咧。咁都陸陸續續好多嘅工商業界啊，或者社區都會送好多發泡膠嚟嘅。咁以前我哋亦都有嗰啲參訪團咁樣，咁我哋都會教翻大家點樣去做翻源頭嘅清理，令到我哋回收上邊咧就更加容易同埋快捷咁樣處理得到咁樣。 OK 啦，點樣處理嗰度？我想稍後先，我想先問咗而家成個大環境先，係咪真係好似我所講，因為嗰啲嘅跨境貨車嘅貨運運嗰啲發泡膠運唔到上去啦？而家香港的確係滯留咗多咗呢啲發泡膠箱喺度咧，你觀察到係點啊？ 係基本上所有嘅發泡膠箱都翻唔到上大陸啦，而家咁就一定係全部滯留曬喺香港噶啦。咁我哋都聯絡咗我哋嘅下游嘅回收廠啦，有啲係本身有做開發泡膠嘅，咁我哋都叫佢幫手去分流一啲發泡膠箱喺香港度做處理咁樣。 而家係多咗幾多咧？比起之前，每日係咪基本上每日都運唔到上去，就每日都越嚟越多積咗喺度咯？多成點樣嘅咧？ 咁你當係100% 啫，即係完全唔翻得上去嘅話，全部都積住喺香港嘅啦。 實際數量嚟講係幾多噶？ 冇人係估計得到，即係要睇翻佢落幾多菜落嚟咯。係啊，咁都。分分鐘有成40噸以上嘅。 你話你哋係可以有一個處理嘅方式處理呢啲發泡膠箱咧，實質係點樣處理嘅？即係收集完之後係喺個廠嗰度有啲技術係即係令到佢溶解定係點樣？ 簡單嘅一步，我哋工廠就用熱溶機器啦，咁啊打碎咗之後就即時溶咗佢，咁啊變咗去壓縮曬所有空氣出嚟啦。咁啊一架貨車嘅量咧，我哋可以壓縮到一個卡板嘅其中幾件嘅磚咁樣嘅啫。系啊，咁所以系即系而家成日都讲话搵空气啊，又成咁样个成本大。咁但系若果话源头佢系可以装一部细型嘅机器就地去做处理咧，其实已经可以解决到个空间问题啊、运输问题，亦都可以救翻呢一批胶系唔使抌落堆填区嘅。 嗱，呢个都稍后想再继续同阿李嘉明倾，因为头先你讲处理个技术之外，其实都涉及到而家喺街道有咁多呢啲发泡胶箱啦，要收集啦，会唔会收集完之后都要做一啲嘅清洁先可以系直接处理咧？稍后都可能要揾你再详细解多啲，转头打俾你好吗 ？OK， 好啊。李嘉明咧就系迷失的宝藏发泡胶回收行动项目总监嚟嘅，你自己会唔会观察到市面上面都多咗呢啲装菜嘅发泡胶箱喺个街嗰度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咁我哋除咗話菜商之外，仲有其他工商業機構啊，或者六在區區嗰啲都會送發泡膠嚟嘅。咁你亦都會視乎翻當日其他貨複唔複雜嚇、啊，我哋要花幾多人手去做分類啊，或者係清除雜質嗰啲。咁我哋先可以取決到話收到幾多車啲菜商翻嚟去做。 你哋呢段時間係咪都加咗人手去處理咧？頭先呢啲步驟 加咗人手同埋不停 OT 咯，係啊，晚晚都做到好夜噶啦，我哋而家。 OK， 你哋有冇話主要你哋譬如收呢啲發泡膠，係有冇去邊啲區或者睇到邊啲區係特別嚴重多咗呢一啲嘅發泡膠箱嘅出現咧？ 其實18區都一樣咁嚴重，其實一有街市嘅地方就已經係會有呢個囤積嘅問題出現啦。咁即使話係即係市政街市又好，街鋪啊。甚至乎私人街市都會一樣出現呢啲問題，咁都有好多物管嗰啲或者係街市清潔組嗰啲都有打過嚟問我哋點樣去處理，咁我哋都介紹翻啲下游嘅處理廠。咁啊，希望佢哋其實真係搣到曬膠紙嘅，佢哋送過去俾我哋又好，或者係俾回收廠都好，我哋就可以好快咁樣消化。咁即係當話我哋一車係可以用一個鐘頭去溶曬佢啦。但如果唔搣膠紙，我哋淨係搣膠紙都成兩個幾鐘頭。 OK， 咁啊再加多一個鐘頭去處理嘅話，咁成件事就拖慢曬噶啦。 但啲商户會唔會主動自己去搣嘅？同埋啲商户運去你哋度，定係你哋要去條街嗰度收嘅？ 其實好少商户係主動自己去搣啦，同埋佢哋亦都唔會即係、自己運過嚟乜滯嘅。咁好多時佢哋即係賣完。拆完箱跟住就禮手抌咗落街，咁就變咗係食環署嘅潔淨組去執佢哋手尾，咁變咗而家就即係承辦商嗰邊佢哋都唔想話抌咁多落去堆填區嘅時候咧，佢哋都盡量分流出嚟送過嚟俾我哋處理。 即係食環署處理就即係其實抌落去堆填區啦。 佢哋冇辦法啊，因為佢哋都要即係盡快咁樣清理街道上邊嘅阻街啊，或者係街上邊嘅垃圾。咁所以佢有部分係已經送過嚟俾我哋啊，或者部分鋪起咗，跟住再慢慢褪過嚟俾我哋，亦都有。咁但係絕大部分都被逼去咗堆填區嗰邊。 我見咧環境局喺回覆立法會議員嘅時候講到呢個運菜發泡膠箱嗰個問題咧，佢就話已經循兩個基金去支援本地業界提升回收能力，亦都話商討揾一啲可重用嘅運貨盒代替啦。嗰兩個基金應該就係講緊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同埋回收基金嘅。以你所知，其實幫到幾多咧？ 我哋就係攞緊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嗰個啦。咁回收基金嗰邊我就唔係好清楚。 以你所知，有幾多市面上同你哋類似會收一啲發泡膠箱去處理嘅團體？ 好少。係啊，咁如嚟話六在區區嗰啲嘅，其實佢都可以去收發泡膠箱嘅。咁但係可能要啲市民自己搣好曬膠紙拎過去，佢哋先可以幫手處理喺度咯。咁又或者係而家都有幾個六在區區咧，係可能幫緊食環署手一齊去解決嗰個阻街問題嘅。咁佢哋就收咗街上邊嘅發泡膠箱，佢哋搣完膠紙送過嚟我哋呢邊做處理。 但近日有冇話，即係譬如你哋個團體嚟講咧，就話係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嗰度嘅，有冇話近日都多咗一啲資助俾你哋，請多啲人去處理咁樣？ 冇， okay. 我哋都係用翻原有 budget 去做嘢嘅啫。咁但係我哋其實有啲嘢都開始超標嘅時候，分分鐘都係要自己揞荷包出嚟揞翻個超支個問題。咁、okay. 即係我哋梗係想佢哋可以去承擔翻啦。 頭先亦都提到另一點，就話即係環境局度啦，就話係咪可以商討用一啲可以重用嘅文化盒代替呢？亦都話係咪業界可以考慮用一啲摺疊同埋可以存放時候比較慳地方嘅一啲容器，例如竹啊、膠籃啊咁。你有冇見過呢一啲情況係可以做咗啦，從而令到啲發泡膠箱嘅量係減少呢？ 其實都未必太大幫助嘅，因為我聽聞就係、第一日 ban 咗發泡膠唔俾上去嘅時候咧，都有一間菜行係用翻嗰啲有鐵耳嘅耳仔嗰只膠籃，咁諗住運翻上去，運到一日之後咧，第二日都 ban 埋。 原因係咩咧？ 咁呢個已經係可重用嘅菜籃啦嚇。咁大陸都係唔俾入翻去嘅。 即係佢哋都唔接收，即係唔係淨係發泡膠，其實任何呢啲籃， 所有運貨嘅籃，佢哋都唔接收。 Okay. 暫時嚟講，係。 所以都暫時解決唔到呢啲情況。 但係你如果就算話用摺疊嘅，去用其他塑膠都好，咁如果嗰件膠係冇去攞去回收嘅，依然係抌落堆填區嘅，咁一樣係造成一個負荷。 你哋建議呢段時間仲可以做啲咩咧？ 其實最簡單嘅就係、 即如果檔主那邊是肯花那40秒去滅一個箱，那整件事就可以變成一條直線，很簡單去處理得到的了。因為即使說、他們滅完，他們因為不是說一堆這樣去滅的嘛，他拆完貨滅一個其實是很快的，但現在的問題就是個個都不滅，累積了所有的問題，跟住再轉嫁咗俾另一方去解決嘅話，咁即係好似我哋咁樣，你嚟一車，我哋要花成兩個鐘頭去搣，咁嚟十車嘅話，我哋做到天荒地老都做唔完嘅呢個。 Okay. 政府角色咧，仲可以做啲咩咧？ 其實佢哋都要可以，譬如騰空一笪地俾回收業界去去暫存同埋處理啦。咁又或者係真係強硬啲去罰翻非法棄置嗰個問題啦。咁或者係即係做翻啲補貼啊、資助啊咁樣，甚至乎津貼係即係鼓勵翻唔同嘅界別去做，即係做一個就地去處理呢個角色咯。 OK， 好啊。 甚至乎可以即係俾個津貼啲拾荒者幫手去搣膠紙嚇。 OK， 咁成件事總之搣完膠紙，後續就好好做。 各個環節睇下可唔可以都幫手啦。唔該曬李嘉明，李嘉明就係迷失的寶藏發泡膠的發泡膠回收行動嘅項目總監嚟嘅。嗱，環保署有一個嘅回覆嘅就話，環保署一直透過唔同嘅途徑啦，包括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以及係回收基金支援本地不同嘅發泡膠回收項目啦。環保署咧都正係同相關嘅企業咧聯絡，係商討合作計劃嘅。就話近期疫情影響到發泡膠箱跨境重用，令到咧發泡膠呢個廢物咧喺短時間係大量增加。就話政府估計現時每日啊，供港附運嘅蔬菜發泡膠箱咧就係大約120,000至到150,000個咁，就話個數量係龐大咁樣嘅。就話必須從源頭減快着手處理。另外就話政府正同內地相關部門啦，同埋蔬菜批發等業界咧係積極商討研究，盡快揾到適合嘅市場，係可以運作一啲可重用嘅運貨盒啊，並且設立一套內地可以接受嘅貨運同埋清潔安排等等嘅咁。呢個環保署嘅回覆，有黃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黃生係。 我今日聽到咧，我好感慨，就係我哋香港政府點解會管治能力咁差？你睇環保署啊，廿幾年來咧，佢做過咩嘢？我每日喺中環咧翻工咧，就見到每一個人放工啊，每一個人中午時候一袋一個膠袋，裏面幾個環幾個發泡膠盒，每一個人都係咁。咁我哋咁多年來對呢樣嘢完全冇任何政策。咁點解我咁另外一個感受咧？因為我平時以前去海灘游水咧，而家發覺到個海灘咧一片發泡膠嘅啫，粒發泡膠越嚟越細，越嚟越細。点解我哋有成个环保署咧？头先俾环保署嗰个公告我听，全部讲得好好听。但大家谂谂，廿几年来我哋对发泡胶有冇任何嘅政策？大家继续用，尤其是经过呢一次疫症之后，充满咗唔好讲话，今次内地嚟嗰啲胶盒，本身佢香港制造大部分胶盒，但系我哋所谓嘅环保署每一次讲啲嘢话，讲得好好听，冇做到任何嘢。咁多年來，連搞個膠袋啊，5毫子啊，都搞到廿年來都一塌糊塗。好似而家 你頭先就觀察都係啲海灘啊，或者買飯盒嗰啲發泡膠箱係咪多啲啊？頭先話運菜啲有冇見到？ 運菜最近發生嘅，亦都睇到咧，完全拆手無拆。同埋你會睇到啲工作演曬過另一個部門，食環署啊、掃街、環保署做咩嘢？呢啲基本上環保署咁多年來要做嘢噶嘛？嗱，蕭生，你諗下，你自己望下，環保署廿幾年來做乜嘢？揾呢個處理，連咁簡單膠盒，同埋仲有一樣嘢，我發覺人哋外國嘅機構咧，都仲愛護我哋環境。我唔係讚外國機構，你睇外國嘅食物嘅地方，佢哋同樣都用紙盒，從來都可以用紙盒嘅，因為東南亞甚至譬如台灣啊，咁多用紙盒，點解香港咁多年來連發泡膠完全一句聲都唔聲？我哋個環保署 ，OK， 都係關心到發泡膠嘅用法啦，無論係即係最近運菜啦，或者係攞嚟裝食物啦，佢都觀察到，譬如海灘都有啲發泡膠嘅出現咁樣嘅。這個就係呢位聽眾黃生嘅睇法嚟嘅。另外想同大家咧，尋日都講到有關於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就係一啲合資格人士咧可以攞到一筆過10,000元啦，喺23號開始就接受申請噶啦。尋日我哋都訪問到咧政策創新及統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何佩玲，咁佢都講到話 尋日嚟講就話個計劃已經接到近10万宗嘅申請啦，咁啊大約70%到係一啲有強積金户口嘅人嚟嘅，咁佢就形容咧個反應咧係相當係著弱嘅咁樣。今次呢個計劃咧，其中一個特別之處就係啲自雇人士啊、自由工作者啊、一啲兼職啊或者所謂打散工、炒散啊嘅人士都可以係申請嘅。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就係嚟自咧香港自由工作者服務工會主席。关纯之，早晨。 系早晨， 早晨，关纯之。喺同你倾之前咧，如果有啲嘅自由工作者话对于呢个计划点睇，打嚟18723118723一啦。点睇今次呢一个嘅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嘅申请啊，成个详情点睇咧？关纯之。 其实咧，本会其实一路以嚟啦，都好积极咁样样为自由工作者咧，就去争取好多喺疫情之下嘅一啲即系支援。但其實不斷地令到我哋就係個業界好失望啦。首先上次嚟講，佢就整嗰個8%嗰個貸款保障，咁我哋其實我哋已經冇出去嘅時候，又如何即係去貸款去還錢呢？咁跟住然後幾波之後，其實都唔同嘅，即係自由工作者其實一路以嚟啦，即係受到處所啊或者係限聚令嘅呢方面嘅限制啦。咁令到其實佢哋嗰個工作量或者係工作機會都大減㗎啦。咁但係個個都付翻喺面之際，其實個個都係都渴望話，司長話佢會關顧我哋嗰時候。咁嗰時第五波疫情一爆發，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唔同嘅即係持份者唔同嘅都可以得到唔同嘅支援。咁但係自由工作者就因為個身份問題嘅關係咧，即係例如好似第五波疫情入面有啲教練啊，或者啲興趣班導師，或者藝文所謂自由工作者或支援咗嘅，其實都屬於只係藝文界一啲藝人啊、歌手啊嗰啲方面先可以得到獲得支援，而嗰啲導師方面就只能夠係即係喺康文署或者 NGO 即係名義下，佢哋係佢哋入面嘅合約導師先至可以申請。咁但係業界嚟講入面嘅自由工作者。個導師或者教練，其實好多時候都係佢哋自己自雇形式，係自己喺網上招生啊，或者去招到生之後，佢自己出外面租地方嗰度去開班噶嘛。咁但係呢啲全部都唔係屬於佢哋可以申請嗰個合資格嗰個行列。咁另外一啲，例如可以有一啲會員去做一啲市場調查，佢哋需要係去到啲一啲飲食嘅地方嗰度去做一啲調查訪問。咁好多時候啲處所入面好多都關門嘅關係，變咗佢哋嘅情況嚟講就係、是、叫停工，就唔係叫完全失業，因為佢冇 job 派俾佢哋做嘅話，佢哋即係一啲收入都係冇嘅。咁而加上一路以嚟都同即係政府入面溝通，就係話自由工作者同埋自雇人士好多時候係冇 MPF 或者係佢哋證唔到一啲即係一啲僱傭嘅一啲合約啊，或者係一啲即係炒生方面嘅朋友，佢哋完全係唔會有解僱信呢樣嘢嘅，因為好多時候因為疫症兩年嚟，佢哋好多時候都會係因為啲主即係僱主咧，或者係啲例如好似啲食肆方面、餐廳方面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候已經一早已經採取一啲咧，即係平台式嘅招工方式啊，即係大家都係喺 WhatsApp group 入邊係話今日要幾多人，大家就去報名，然後跟住就揀啲咩人去編更，而佢哋都好多時候係出呢一個現金量，亦都唔係好存在一個真係會證明到佢哋僱員或者係解雇方面嘅嘢，因為當佢哋啲處所如果關閉嘅時候，佢哋就真係話通知冇公開咯，有公開先通知，但係幾時係開到工，完全係唔會知道。 OK， 嗱，關常之，我想問，因為你頭先就講整體成個自由工作者嘅情況啦，不如集中講翻今次呢個臨時失業支援嘅計劃，佢的確係可以話俾一啲自由工作者啊，甚至做散工嘅人都可以申請嘅，呢個係咪幫到咧？又 方入邊我哋填嘅時候咧，其實真係遇到好多困難啦，因為好老實講啦，唔係淨係10月、11月、12月。有啲好多人係呢幾個月都係冇公開，或者係開工好少，亦都係冇辦法證明到自己佢哋有收入噶嘛。有啲朋友咁同埋又限定你30日入面，咁好多時候佢即係何小姐講啦，即係話叫你盡量申請，盡量申請。咁但係問題嚟啦，你要求嘅太多資料性嘅嘢，我哋都係好難去敘述一啲嘢。同埋就算佢會話嗰個申述書入面申述我哋嘅情況，咁好啦，就即使我哋可以申述到一啲所謂嘅一啲合作上面工作上嘅拍檔，咁好啦，到最後如果嗰啲即係佢要調查上嚟，如果嗰啲所謂合作嗰啲僱主嗰啲拍檔嗰啲，佢哋唔肯同我哋做證，因為好多時候自由工作者遇到嘅問題就係對方唔肯供 MPF 啊，唔肯去做任何一啲僱主嘅方面嗰個責任上面嘅一啲文件，咁變咗咁政府會唔會再追究翻我哋話我哋喺度虛假聲明啊？ 咁呢樣嘢就變咗係好多會員或者好多市民好抗傷嘅問題嚟㗎嘛。 以譬如如果提供唔到一啲嘅文件啦，我讲返少少先，就可以填写一个喺申请表入面一个叫做个人申述书。咁个人申述书入面呢就可以提到话你唔交唔到一啲失业证明啊嗰个嘅原因嘅。咦，你哋嘅情况会提供啲咩原因，又担心呢啲原因点样即係证明唔到呢？你哋会提啲咩原因？ 我哋提供嘅原因好多时候就係话即係同对方，即係例如我哋合作嘅关系系啲乜嘢。咁對方係唔係真係一個會肯願意出嚟幫你證成嘅人？例如好似一啲飲食業嘅為例，咁對方係用一個炒散形式雇請嗰班朋友，咁嗰班工友佢當佢哋停工之後，咁唔清楚對方會唔會即係、就是、會最後會出嚟去證明到我哋係受賄佢哋噶嘛？因為好多時候點解佢哋會用炒散形式事？因為其實佢哋想某程度上都逃避一啲即係僱傭條例入面擁有我哋應該擁有嘅一啲福利嚟㗎嘛。咁言下之意，咁即係言下之意，即係有人會犯法，咁會唔會真係會有人害怕？因為政府踩人嘅佢而拒絕去，即係會係承認到我哋曾經喺度工作過咧。咁如果當佢哋話唔係話我哋嘅工友係工作過嘅時候，咁我哋工友會唔會擔心會唔會我哋就變咗即係虛假文書咧？ 所以其实你哋会唔会申请呢？如果你 其实好多人，我会鼓励，因为今日何小姐咁讲啦，我哋真系我会鼓励任何市民或者任何工友遇到困难，真系去试下咯。因为即使好啦，试过如果唔得嘅，因为我希望刑事责任唔系响我哋翻申请嘅工友或者喺市民身上，而系真真正正好，即系好希望政府真系可以特事特办去对待翻我哋呢啲即系几波疫情之下都得唔到支援嘅一班自由工嘅自雇人士咯。 建议点样可能即系更加便利到你哋申请到呢、這、一个？ 便利到嘅话就系、是、例如好似咧，佢申请书入边佢会系有条 link 啦，跟住有一幅图片咁样样叫我哋去参考啦。其实可以你简单啲，其实做埋落去嗰张 form 入边，叫我哋向下低去申述翻你个原因，写翻落去都其实个更加方便。因为好多唔同朋友，基本上嚟讲，好似上一年纪嘅朋友啦，即系要好辛苦走去排队去攞张 form 去填咧，就都好多嘢都真系交唔起证据，亦都唔系太明白。咁同埋手机方面啊，唔系真系太多朋友即系拥有好多唔同嘅程式喺部手机度。咁你另外又要佢下载一张咁嘅证书出嚟，跟住又照抄嘅，又要再影相再咁，不如你直头话呢个原因，你系下低加行啊，你叫佢用文字写翻出嚟咪算咯，即系唔好再搞太多啲，又要 upload 啲文件上去啦，因为唔系话太多市民喺呢个情况之下真系可以拥有咁好嘅一啲通讯设备噶嘛。 OK， 好啊，唔该晒关顺子，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关顺子就系香港自由工作者服务工会主席嚟嘅，都讲到一啲作为自由工作者啦，虽然系合资格申请呢个临时失业支援，但系申请落去佢哋都面对一啲嘅困难咧，都担心喺即系冇一啲证明失业证明嘅情况下要填个人申述书啦，当中怎样证明这些的原因是否属实呢，会有可能是变成一个虚假陈述呢，刚才都有提到这些担心的情况的。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近日血库的情况。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有一个呼吁，就说血库存量现时已经跌至极低水平，只有三至四日，必须尽快补充血库以应付全港医院每日的所需。第五波疫情市民减少外出停学在在家工作等等，亦都大幅减少了外展捐血的活动，影响到血液收集量，再加上有部分定期捐血的市民因为染疫或者成为了密切接触者，都是暂时未能够捐血的。咁啊，应对疫情发展，中心更新咗相关嘅捐血条件。凡系确诊或者系密切接触者，暂缓最少14日就可以再次捐血啦。但系捐血之前咧，需要完成相关政府部门发出嘅检疫啦、隔离啦或者系检测要求。咁详情都可以睇翻中心嘅网站嘅。咁另外咧，佢哋都希望市民了解到喺疫情期间啦，医院系仍然维持其他服务，当中咧，医院各种嘅手术啦、紧急服务啦、血科以及系癌症病人等等，每日都是需要足够的血液和血制品是用作治疗的。疫情期间无数的前线医护人员都坚守岗位照顾病患，中心都呼吁市民是一起捐血，是撑医护尽快预约捐血救人的。这个就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有关于血库的情况，讲到他们的呼吁。今天天气年代来到这里都差不多了，想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1度，相对湿度 96%， 还有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节目来到这里了，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了。讲到疫情的情况，我们都会继续留意着的。再见，拜拜。